第26集，恐惧魔王参战。废墟中不断的有死人站起来，摇摇晃晃的向罗宁他们走来。 来不及救他了，你们其余的人继续往前跑，这里交给我。 我们不能把你丢下。 我跟他一起留下。 我们耽搁不了太久的影哥，看起来只有这段路上有敌人，你们先设法离开这座城市。 那你们当心，其余人等，跟我来。 布鲁克斯，帮我挡上几秒钟。 乐意效劳。 可以了，快回来吧。 就在布洛克斯撤回的同时，罗宁掷出了一个小瓶子，他朝着敌人飞旋而去，竟然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，泼洒在每一个亡灵身上。在液体接触到目标的一刹那，敌人纷纷被蓝色的烈焰席卷，火势迅速蔓延，后面的几排敌人仍然在不管不顾地向前猛冲，任由大火焚烧着自己的躯体，身上已经燃起火苗的亡灵又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别处，把同伴也拖进了火海。 哼，这是我专门用来对付亡灵天灾的，来吧，就让我们。 罗宁还没说完，一个亡灵带着火焰冲了过来，撞在布洛克斯的坐骑身上，黑豹也被烧着了，剧痛之下疯狂乱跑，不再听从兽人的指挥，带着他奔进了苏拉玛城的深处。罗宁在他身后大声呼唤 布鲁克斯， 然而布鲁克斯也无计可施，只能随着满身是火的黑豹在大街小巷中狂奔。布鲁克斯想把火扑灭，可是情形却越变越糟。突然黑豹慢下脚步，身体朝着起火的那一侧倒了下去，那惊人的体重恐怕会把布鲁克斯的一条腿压断，但他已经来不及调整坐姿。黑豹使劲在地上打滚，眼见火焰迟迟不灭，他再次撒腿飞奔，布洛克斯哪里阻止得了，只能转过方向，准备迎接从四面八方攻来的亡灵大军。他气喘吁吁，左右开弓地挥动着战斧，好半天才发现当下并没有危险，只是和同伴走散了，无论是坐骑还是罗宁如今都去向不明。布洛克斯警惕地打量着四周，循着记忆往回走，但他穿越废墟也没有发现任何熟悉的景物，无法判断这条路选择的是对还是错。受了伤的黑豹跑得实在太快，不知不觉就带着主人逃出了这么远的距离。布洛克斯使劲嗅着周围的气息，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或是精灵的痕迹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他那很少会令他失望的方向感似乎也在这时背叛了他。要想精准判断方向，他必须动用所有的器官，然而在重重大雾的笼罩下，他的感官全都发挥不了作用。更加困惑之下，布洛克斯转过头看着一条仿佛有些熟悉的大道，道路两旁堆满了倒塌的大树和烧焦的房屋，在迷雾中若隐若现，可他还是无法确定。这时突然有一股气味冲进了他的鼻孔，布洛克斯迟疑了，再次使劲闻了闻，两道浓眉蹙到一处，咬紧了黄色的牙齿。他打起精神转向右侧，每走一步都警惕地嗅着空中的气息，寻着那气味，他必须爬过一棵从地上连根拔起的粗壮橡树，越过一处倒塌的暗夜精灵房屋。但布洛克斯却没有被这些障碍吓到，他小心翼翼地攀爬，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，但由于另一只手仍然握着战斧，要想做到鸦雀无声实在困难。当他好不容易爬到顶端后，又闻见了一股新鲜的气味，使得鼻孔厌恶地缩紧，却在催促他继续前进。然而当他向前张望时，总算看清了那些恶魔的行径。前面有四名邪能卫兵和一个末日守卫战士，但在布洛克斯看来，他们的威胁却远远不及站在前面的两个敌人。当布洛克斯看清那两个身穿如静夜般蓝色盔甲，身上长着翅膀的可怕怪物时，立即发出一声咆哮。他们手指末端长着凶残而锋锐的指甲，舞动的双手被一道淡绿色的光环围绕。他们是纳斯雷兹姆，人称恐惧魔王。恐惧魔王比普通恶魔更加高大，面目狰狞可憎，头上长着黑暗、巨大而弯曲的顶角。 他们的皮肤是尸体才有的，是灰色。巨大的脑袋上没有毛发，从口中垂下两根尖利的锐齿，不禁让布洛克斯想起了有关恐惧魔王热衷于吸血的传说。实际上，纳斯雷兹姆是精神层面上的吸血鬼，专门汲取意志薄弱者的心神，通常遭遇他们毒手的可怜人都难逃沦为奴隶的下场。两大魔王此时就站在那里，腿如山羊般粗壮，还长着分趾的蹄子。他们不仅比艾瑞达术士还要阴险狡诈，精通魔法，同时还是杀人不眨眼的战士。虽然在眼下这种情况下，最令兽人和他的同伴恐惧的还是他们的黑暗法术。布洛克斯发现了死灵法师。这两个纳斯雷兹姆的恶行令人胆寒，他们成功复活了被敌人残忍杀害的同伴。布洛克斯想起来，他曾经听说过亡灵天灾军团和他们特有的食尸鬼法术。对他的同伴来说，跟邪能卫兵和末日守卫用武器杀人比起来，这些怪物要可怕得多。布洛克斯简直无法想象，倘若他的战友们也起死回生，加入敌人的军队，然后反过来对兽人大肆屠杀的情景，这简直是对灵魂背离逆天的亵渎。他的心猛烈跳动，感觉到怒火几乎都要破体而出。他忽然又想起了罗宁和暗夜精灵，他们很可能顺利逃脱了。但既然有这么多的亡灵处在纳斯雷兹姆的控制之下，那场硬仗一定会很难打，说不定他们已经遭遇了不测。万一他们已经被杀死，很有可能也变成了恐惧魔王的爪牙。布洛克斯再也等不下去，他纵身跃起，就像当年和战友们一起死守关隘时那样，怒吼着朝那几个恶魔扑了过去。他的喊声在寂静中回响，恶魔们大惊失色，吓得跳了起来，反应自然也变慢了，这正中兽人战士的下怀。他挥起麻法里奥和半身塞纳留斯特别为他制造的战斧，砍瓜切菜似的击倒了一个邪能卫兵，恶魔那恶心的内脏流得到处都是。眼见第一个敌人已经倒下，布洛克斯又将战斧举起，砍断了另一个恶魔的手臂。那两个恐惧魔王并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，他们相信这群喽啰能够对付得了这个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攻击者。然而他们还没有跟兽人交手的经历，这份无知恰恰帮了布洛克斯的忙。布洛克斯甩开膀子，朝离他最近的邪能卫兵撞了过去，用他惊人的体重把那巨大的恶魔砸翻在地，紧跟着往旁边一滚，躲开了末日守卫挥过来的利剑。布洛克斯跟那长着翅膀的战士在地上大战了数回合，然后又及时往旁边一闪，避开了另一个对手的重击。他将第二个恶魔齐腰斩断，然后又用战斧的末端狠狠砸向那个先前被他撞到敌人的脑袋。终于有一位恐惧魔王忍不住了，他把同伴留下继续工作，自己则转身朝兽人冲了过去。绝望之下，布洛克斯想从恐惧魔王和末日守卫中间挤过去，结果他刚刚跑到对方中间，那长翅膀的怪物就尖叫一声，开始扭动身躯。布洛克斯觉得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恐惧魔王的身体里钻出来似的。忽然，恐惧魔王的胸膛炸裂了。这时又有东西从身后击中了兽人，打得布洛克斯眼前一黑。邪能卫兵低头看着布洛克斯，恐惧魔王也跟了过来，注视着布洛克斯。他那令人惊惧的双眼里闪烁着得意。 你将会成为我们的得力战将，杀死你的许多朋友。不！你这恶心的怪物！ 布洛克斯挣扎着想要站起身，即便他清楚地知道，在邪能卫兵的武器和恐惧魔王的邪恶魔法面前，他注定不是对手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位恐惧魔王也意外地发出了一声咆哮。还没等到那痛苦的声音完全冲出他的巨口，身上就燃起了蓝色的火苗。两个恶魔转过身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，布洛克斯的机会来了，他立即抄起斧子挥向近处的恐惧魔王。锋利的斧刃不仅切断了恐惧魔王的喉咙，连他的脑袋也整个都砍了下来。然而布洛克斯自己的腰上也中了一刀，痛得闷哼一声，转身面向敌人，用利斧迎向恶魔的长剑， 将对手的武器打落。邪能卫兵见状想要逃跑，却还是死在了兽人布洛克斯的手上。受伤的布洛克斯喘着粗气，四下张望。另一棵断树背后，罗宁骑着夜刃豹赶了过来。 我只是想稍稍帮你转移敌人的注意力，好让你把他们统统解决掉。要是我妨碍到你了，还请直言告知。 出色的战士绝不会拒绝盟友的帮助，谢谢你了。 我应该谢你才对，是你发现了那些操纵王者的幕后黑手，太可怕了，就好像亡灵天灾即将卷土重来。 那些尸体啊， 别紧张，恐惧魔王被干掉之后，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工作也停下了，亡灵们再次得到了安息。 很好。 你受伤了？ 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？ 布鲁克斯，现在你该跟我走了，加洛德跟其他人应该就等在城门外，这位队长绝不会丢下我们自己离开，他已经失去了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，这次是不会两手空空的回去向拉文凯斯领主报告的，对吧？ 走吧。 这只是个开始，他们已经着手进行实验，打造一支死人大军，实验的场所恐怕未必只限于这里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，布鲁克斯？ 当然，该死的。 罗宁和布鲁克斯同骑着一只夜刃豹在浓雾中前进，要换作其他时候，布鲁克斯也许会拒绝跟罗宁同骑一只夜刃豹的提议。在兽人的族群中，展现软弱会被视为奇耻大辱，不过此时他觉得双腿没什么力气，他认为身为一名出色的战士，不该拖累赶来帮助他的人陷入险境，于是他便骑上了夜刃豹，让罗宁领路。此时他们前进的并不快，布洛克斯看见了路边的一具暗夜精灵尸体，从穿着打扮来看，应该是当地的原住民。在看清那位死者的尸体没有遭到亵渎后，他总算松了口气，心中的憎恶感却尤未减轻。对于罗宁说过的话，布洛克斯当然明白，任何经历过对抗燃烧军团的那场大决战，并遭遇过随后种种可怕后果的幸存者都能理解。在他们的时代中，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听说过那些恐怖的传说，知道瘟疫之地上游荡着成群结队的食尸鬼，无数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至亲好友在断气后又站了起来，替敌人做尽恶事。亡灵天灾在布洛克斯生活的世界中蔓延甚广，受到波及的又岂止瘟疫之地，暗夜精灵的国家奎尔萨拉斯几乎全毁，人类王国洛丹伦的大片区域也是如此，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亡灵作乱。而此时此地身处遥远的过去，布洛克斯和罗宁只是刚刚遭遇到了亡灵天灾的第一批造物，他们两人都知道这场小胜根本不足以改变未来的厄运。